想这就是爱情。我想这就是爱情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。我想这就是爱情。 这是2004年一款化妆品的广告歌啊，叫《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》，由台湾的组合自然卷演唱。当然，现在的自然卷已经解散了啊。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，依然会很怀念他们曾经这个组合所营造的很多音乐氛围啊。自然卷的音乐取材是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一些小小细节，像是这首歌曲，他们运用了诙谐轻松的一种方式，自嘲身为自然卷所遭遇的一些无奈。其实要听的歌，陈升《拥挤的乐园》。 一辈子能够遭遇多少个春天，多情的人他们怎会了解，一生爱过就一回。沸腾的都市，盲目的感情。Say goodbye to the crowd of paradise。 一段情可以忍受多少的考验，有人找到他自己的答案，当他不需要爱。流行的都市，不安的感情。Say goodbye to the crowd of paradise。 一张脸可以容纳多少的表情，造成不愉快醒过来的时候，答案写在你。 实在是一张对陈升个人来讲太有纪念价值的专辑了。这是他的个人首张专辑《拥挤的乐园》，在1988年出版。刚刚听过的歌是他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同名歌曲。从南部到台北，从制作助理到歌手，从曾经叫陈志升到改名陈升，拥挤的乐园呢抓住了很多人的耳朵。毕竟没有什么人在处女专辑就几乎唱到破音的，或许因为等了太久没有表达啊，歌声和封面的面孔几乎完全是不合拍的，激烈啊，直率啊，随性啊。陈升说话很慢，唱歌呢却很疯狂，圆脸 似乎呢永远是带着笑意啊、哦，有调侃的，有戏谑的，有玩世不恭的，又有好像很认真的啊、哦。他眼里的光芒呢，不仅仅是憨厚朴实，还有一种像童年的那种纯真啊、天真啊啊、很真实的一些东西在里头。城市呢，在陈升音乐里的特殊地位，从那张专辑开始就已经初露端倪了。继续我们要听的歌叫《庆幸有你爱我》，来自蔡淳佳。 像一场梦，醒着的时候睁开了双眸，不如意的很多，朋友和亲人来的来走的走，反反复复寻寻觅觅，为了什么，要多少时间才能够了解，其实有你就足。